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玲玲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鸥翩翩飞， 海鸥翩翩飞， 岁月袅袅，白帆点点滚， 点点滚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鸥翩翩飞， 海鸥翩翩飞， 灯塔闪晴，船儿排成队。 我们在海上高举希望，我们在大地撒下汗水， 啊，一串串丰收。啊，一串串欢笑， 大船迈着它宝塔，等我们双双运回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鸥翩翩飞， 海鸥翩翩飞， 一弯细月光，海湾银色美。歌声惹人醉， 我们在海上拨动理想，我们在浪里增长智慧， 把愉快的劳动， 把美好的生活，骑着好的山上渔火，马海里亮着光辉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。

正当你在山下歌唱，婉转如玉。 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